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要关注两个天价案，一个呢涉案是120,000，另外一个涉案是1440万。那120,000说的是一家美发店，最近备受关注的长沙天价理发店事件有了初步处理结果，店家被罚款120,000。那另外这个涉及1000多万的案件是涉及一辆法拉利轿车，一名事主花了360万购买了一辆法拉利二手车，后来发现这个车大修过，于是打官司要求退一赔三，要求1000多万的赔款。那近日法院宣判 4S 店要退一赔一，退还车款360万，并进行惩罚性赔偿，涉案车辆价格的一倍，也就是360万，共计是720万元。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据潇湘晨报报道，最近呢，长沙的曾女士到理发店消费，经过店员推荐，由一名叫托尼的发型师来做头发。他说，托尼老师是2000元起步，您可以花38880元来办卡，这样第一次做头发就免费，另外呢，会员卡还可以享受折扣等等。那曾女士当天就花了30,000多办了卡。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引发了热议，近日长沙市工商部门做出决定，准备对涉事商家罚款120万元。那其中呢，无照经营是罚款20,000，虚假宣传是罚款10万。行政处罚告知书显示说，当事人在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派遣员工到店外，以北京著名造型师免费设计发型的名义诱骗消费者进店消费。该店发型师已宣称自己曾经和知名电视栏目做过造型工作，为很多明星做过造型等等虚假宣传的方式骗取消费者在店内消费或者办理该店充值卡。后来经过调查，当事人没有依法的办理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有组织的在店外拉客，向消费者提供虚假服务信息，违反了消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那据报道说，目前呢，美发店店主简先生已经接受了告知书。对于处罚，他表示说，无照经营的那20,000罚款没有异议，对于虚假宣传罚的10万，觉得有点高。根据工商部门的调查显示，曾女士曾经在10月10号到理发店消费，经过店员推荐的，由一名叫做托尼的发型师做头发。那在讲价过程当中，理发店提出呢，这托尼老师经手就是2000块钱起步，如果办一个33880元的卡，第一次做头发是免费的，等等等等。那么在商家提供的价目表上并没有相关的价格，不过曾女士被忽悠下，当天就办了这张30,000多的卡。那他回家以后发现银行的刷卡记录显示的是天津某超市，就提出了退卡。10月11号，商家退还了曾女士33,000。商家表示说，收取的那5880元是做了剪烫染护4个项目，并不是消费者所说的仅仅是烫发。10月25号，由当地区政府牵头组织公安、工商、物价、街道等部门对该店进行了检查。到10月27号，公安部门接到了7起投诉，工商部门接到了5起投诉，要求这家理发店退卡退钱。那目前他们已经退款了70,000多元。据调查，这个理发店是在9月份开始营业的，以前是一家服装店，理发店是转租过来的，每月租金是13500。那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宰客事件被密集的曝光，而这个长沙天价理发事件再度引发了公众怒火。无独有偶，前不久在杭州的美容店给顾客去个黑头，竟然是这个按个来算钱，结果费用是高达1500。还有北京的王先生去南京出差，在一个美容店被骗着免费去体检点痘痘，最后却被以这个点一颗痘痘50多块钱收取了近万元。 那下面我们就这个长沙天价理发事件做法律点评。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纳成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主持人好。 那工伤处罚的这12万是什么法律依据呢？ 对，工伤处罚12万是依据两方面的法律依据。一方面呢是他无照经营，因为无照经营呢，根据无照经营的相关规定呢，然后工商机关呢是可以对他进行处地，就是说取缔这样的情况。然后呢，第二种情况是他这个虚假宣传，虚假宣传呢依照咱们那个消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然后他可以对违法所得额1到10倍进行罚款。如果呢要没有违法所得额呢，可以是在50万元以下的罚款。 50万， 对， 额度其实还挺高的， 对， 力度还是挺大的。那也有网友说啊，这12万处罚还是太轻了，说的12万，那按这个来计算，他们店里再办3个卡，一个卡不是3万多吗？再办3、4个人，这钱不就回来了吗？那这个新的这个消法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那这么算的话，这罚款不得38万多了， 38万多， 对 对。 而且工商部门是不是能够去一个顶格的处罚，可能还有很大的空间。那像现在他这种行为是不是还涉及一个叫做强迫交易行为？因为强迫交易是入刑法的。 对，是这样。那个如果他是构刑法的这个强迫交易的话，那是强迫交易罪，这个是在刑法里有相关的规定。 对， 但是呢不是任何的违法行为都可以构成刑事犯罪，它是有一定的标准，是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咱们的强迫交易罪呢，就规定了用胁迫威胁手段情节严重的构成罪。那么什么是情节严重呢？一般是就是多次威胁，然后呢采用强迫手段恶劣，比如造成这个受害人的轻伤、轻微伤，然后呢次数呢差不多3次或者是3次以上，就是暴力威胁的手段。是这样。 那就是一个入刑的问题了。 对，入刑的问题， 处罚款的问题了。 对对， 可能是要坐牢。 对，坐牢的话呢，我们国家也规定了，强迫交易罪呢可以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所以是一个刑事处罚的问题，就不单单是这个行政处罚了。 所以就店家也是一个警示啊。 对， 强迫交易是可能会坐牢的。 对对。 那您觉得这12万的处罚恰不恰当呢？对一个理发店来说， 对于一个理发店来说，我觉得是因为它是执法部门呢，根据它的实际的这个过错程度、危害程度，因为这个理发店呢，还有这个组织这个授课，然后拉客， 对对对， 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拉扯这个客户的这个情况， 对对， 所以我认为呢，它情节也是比较严重的。十万呢，确实一个警醒的作用，属于这个适当的一个处罚。 其实网友们议论说，这个处罚还是偏轻了，不过目前对于这种天价的事件的罚款，建筑报端并不是很多，因为现在只是被网络披露的比较多，那么有些案件在当地发生以后，可能还被一些部门推来推去，觉得这事儿挺正常的，就没有人去管。那所以这个案件罚了一个理发店12万，是不是有一定的标杆意义的？ 对，因为他这个处罚性，就是说这个严惩的情况下呢，他会有一定的后果，就是使这些违法人他不敢去违法了，因为他违法成本是非常高的。 对， 就比如说在国外的一些判例呢，可以显示，就我可以罚到你倾家荡产。 对 对，所以呢，我建议呢，也是个人认为呢，可以在这个处罚标准上呢，就是有一个这严厉的标准，可以是更为严厉的标准。你一旦犯错，犯了一次错，那我就可以处罚你很厉害，这样你就以后再不敢犯错误了。 对 这样呢，对消费者来说呢，是一种保护，同时呢，也能促进我国的这个经济秩序，然后社会秩序呢有序良好的一个发展。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是正常交易，公平交易。 对 对, 对。 因为它实际上这种的一个经营行为，它也是涉及到这个反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呢，不仅是消费者协会法的这个一个法律的规定，同时呢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个规定。它这虚假宣传同时呢，实际上是排斥了其他同行业这个竞争者。他通过虚假宣传，使一些正当的商品、合法的、质量高的商品没办法让消费者这个接受。然后他这反正这种虚假商品呢，他就是被消费者采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对消费者呢是一种损害。我认为呢，咱们应当是严厉打击，通过各 部门，包括物价部门、行政部门，甚至是咱们的公检法机关联手联合，然后对这种行为进行严惩啊。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无照经营只罚2万，但是虚假宣传是罚了10万， 对， 所以这个对于虚假宣传的这个惩治力度是非常强的。 对， 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天价的宰客行为哈，也是好像久治不愈似的。那有评论认为，这个天价宰客不能简单的定性为是侵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简单的纠纷。 嗯， 那您认为呢？这个性质怎么来定？ 天价宰客的话，那就看刚才所说的，如果他要是这个宰客行为只是一个违法行为，那确实是咱们国家的工商部门或者是物价部门，比如他价格有欺诈，那就是这个物价部门进行处罚。所以呢，这一系列的工商物价部门处罚呢，就是行政处罚。那如果他的宰客行为，比如说这个虚假商品，就是他虚假商品，同时呢，他还是伪劣商品，他比如说消费者购买之后吃了或者是用了，那么造成身体的这个伤害，那这严重程度达到一定严重后果，比如达到咱们国家的刑事标准，那么他肯定就受到一个这个刑事处罚，就是刚才所述的刑事处罚，那肯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这是最严重的一个处罚。 对，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这种天价的现象能够通过比如消费者的这种意识，就积极去举报，当地一个部门的查处，包括店家的这种自律，能够把这种现象遏制住。因为这可能不光是靠一个法律来惩治的一个问题，那是最后的一个手段。 对，这肯定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进行宣传，我们法治工作者呀，然后去这个进行宣传，包括公检法呀、工商部门、物价部门对一些这个经营商户去进行宣传，让他们诚信经营。同时呢，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因为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来说呢，遇到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欺诈现象，一定要拿起这个法律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不能说因为我消费少了，我就不在乎了。 很多人都忍气吞声。 所以不能忍气吞声，就像这个天价曝光一样，这些人都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同时呢，也是促进社会秩序更良好的发展，对所有的这个广大消费者来说都是受益的。 对，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法治的进步，才能使社会秩序越来越好，大家广泛的受益。 对，其实对商家来说要特别留心，可能这种强迫交易也好，这种强迫办卡也好，可能不一定是仅仅的普通的一个消费纠纷，可能面临高额的罚款，甚至是刑事责任。 对， 这个后果要意识到。 对， 那现在很多消费者说的新消法已经颁布实施了，有人说什么退一赔一啊，退一赔三啊，退一罚10，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它是这样，那个新消法呀，就是规定了一个欺诈性消费。 欺诈， 对， 前提是欺 诈，前提必须是欺诈。就是说呢，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然后呢，你遭受到欺诈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消费者的这个损失赔偿额，那么可以达到这个购买商品的数额，或者是你接受服务的这个费用的这个3倍，这个就是一个新消法量，对，欺诈为前提的这是3倍，然后最低呢可以是500块钱，因为它有的时候商品是很小数额的， 但也500块钱， 对，500块钱起就是欺诈的，对，这种情况。 那还有什么退一罚10的这种情况，退一赔10的情况？ 退一赔10的这种情况是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就是包括这个消费，就是消法里呢也规定，这个就是违法所得，这个违法所得10倍，那么它实际上是对这个商家的处罚，就是行政部门，比如说工商或物价部门，然后呢通过这个依据这个消法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然后对这个商家进行这1到10倍的一个违法所得的一个罚款啊，这 可能是1倍，可能是10倍， 对，1到10倍。是这样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天价赔偿案件。男子花360万买到了问题法拉利，4S 店被判赔720万。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 Level 2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2详见官网。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呢。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9，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日重庆晨报报道说，曾经轰动一时的索赔1440万的法拉利维权案件，近日渝北区法院宣判，判决结果为原告胜诉，被告败诉，被告重庆骏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要判处退还车款是360万，并对原告进行惩罚性的赔偿，赔偿金额是原告购买涉案车辆的一倍，也就是价格的一倍，也就是360万，共计是720万元。随着法官宣布休庭的法锤敲响，这起涉及金额高达1000多万的汽车维权案件暂时有了结果，原被告双方当庭都没有表示要上诉。在2013年8月14号呢，龚先生和 4S 店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合同，双方约定以360万购买一辆法拉利二手车，一个星期以后交车。店方当时再次承诺说，车子行驶了3145公里，其他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龚先生在使用一个月之后，发现这个车来自杭州一家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之前大修过，前后轮呐、左下的摆臂等等20个组件和耗材进行过维修和更换。后来经过保险公司证实呢，在2013年1月，这辆法拉利在杭州与公路中间的隔离带发生碰撞，维修费是40万元。那这个法拉利的原车主就是杭州和重庆这两家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同一法人代表施某。那这个案件争议焦点就是涉嫌欺诈买卖合同不成立。在2015年8月的开庭当中呢，被告代理律师说呢，被告不具有销售二手车法拉利的这个资质，所以交易主体应该是原告龚先生和登记车主施某，属于自然人的交易。另外呢，法拉利新车的销售价是500万，而这个涉案车辆维修费是40万，只占车辆价值成本的8%，不构成重大维修。涉案车辆交付的时候，原告确认了车辆完好，负有检验的义务，原告在检验完成之后接受了车辆，因此被告没有构成欺诈。而在判决当中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这个载明了被告 4S 店是卖方，原告龚先生是买方，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原所有人呢是杭州某 4S 店，并且由该店完成了车辆的维修，而被告与上述公司的法人代表都是施某。综合以上情况，被告是知悉涉案车辆发生过交通事故及维修等事实。被告是独立法人，他知道涉案车辆是事故车，并且应当进行告知的情况下，却没有告诉原告这个龚先生，应当推定他主观上具有故意隐瞒涉案车辆是事故车的事实，从而影响了买受人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被告的辩解理由法院不予采纳。依法应认定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时存在欺诈，该合同予以撤销，所以最后判决是赔偿龚先生是700多万元。那么就这个案件，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律师是来自北京纳成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主持人好。 这个案是退一赔一啊，俗话讲，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法律依据是这样，因为判决书我没看到呢，但是法律依据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因为这是一个合同纠纷，那么首先肯定是适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这个合同呢是属于欺诈呀，或者是这个显示公平，如果要说涉及到欺诈或显示公平，那么这个合同首先是可以撤销的，那么依照法院的判决呢，他也是撤销了这个合同， 对，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法律依据呢，那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消法，消法呢是主要是依据是第55条，就是这个第二款， 就是主要是呢，经营者如果明知商品或者是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的，那么就本案当中 4S 店的这个经营者明知道他是大修过的，那他仍然向消费者提供，并且没有告知他这个大修过的这个车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消费者有权要求所受损失的两倍以下的惩罚性的赔偿，所以就是咱们案件的这个结果就是两倍，它本身是一个数额，然后两倍就再赔一个数额， 等于是360万的 两倍，对，720万。 当时这龚先生要了1400多万，要了三倍的赔偿， 1400多万，他是这样，他也是根据这个消法第55条，第55条的同时有两款，刚才我说这两倍呢是这个第二款规定，那么第一款呢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案例中的第一款的规定呢，就是经营者如果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增加赔偿的数额，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是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所以呢它是他要求他是按照这个第一条的要求，但是呢法律适用他是按照这个第二款的适用，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要求三倍， 对，你可以要求 两倍， 对，因为法院他也是会酌情并依照这个更严格的一个考虑，然后去做出相应的这个判决。 那我们分析这个卖家，他当时没有告诉买车的人说我车大修过，因为你要大修过的话就不值这个钱，尽管是二手车， 对， 价格会低一些，会更低一些哈。 对， 那像刚才我们回到天价理发那个案件，那店主卖了一个38800的卡是虚假宣传了，能不能够也要三倍的赔偿？就是那个作为这个理发的女士。 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它构成欺诈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他首先要提出这个主张，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受害之后，那我可以首先要提出来这个三倍的这个主张，就跟咱们法拉利的车主一样，我必须要提出来，因为这咱们消法也规定消费者可以有权提出来，但如果你要是不提出来，因为咱们国家这个民事法律部分还是谁主张谁举证，就是说不告不理的原则，那你提出来之后，那么肯定是相关的法律部门会综合这个案情的考虑，然后适用一个精确的法律来对你进行一个受害的补偿， 其实就也能走得通，从法律 对，也能走得通。 你要有欺诈行为的话， 对， 那38800的话乘三的话也10几万。 对对对，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他要主张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这种主张的方式。 那可能作为店主，你的惩罚会更重了，因为行政还对你处罚， 对， 工商对你处罚， 对， 这个事主还要对你进行一个索赔， 对，索赔，对对对。 那像这个法拉利案件当中，被告方说的，我们车辆交的时候，你买车人。你已经检验这个车了，你有这个检验车况良好的这个检验义务，而且你把车后来看了以后就接受这个车辆了，因此我们是没有构成欺诈的，他这个说法成立吗？ 他现在是这样，因为那个新消法呢就是把那购车的这个车辆购买呢纳入到对的消法范围之内，并且呢他同时还是举证责任倒置，这我们民法呢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就是本来原来是应该我的车主就是购车人去举证，但是呢现在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说呢把这个举证的责任，你告没告知我的责任，推给了这个由这个店家，由这个出售方4S店，然后来进行举证， 维护消费者权益。 对对，因为他那咱们案例刚才呢也说了，这个4S店的车主，就是这个4S店的法定代表人，跟那个当时这个大修的时候的那个厂家的那法定代表是一个，所以呢从事实上来说，不能说你4S店说我不知道，说我那个没有，就是说告知，说告知这不行，因为从事实上来说。说他的是法定代表人呢，两家这个是同一个人，所以呢就应该推定他是知道的，知情的情况下他没有告诉消费者，这就存在一个隐瞒，一个欺诈。 但这种情况下，作为龚先生买车时候，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那我车一看哎挺好，因为作为这个非专业人士，就是车还挺新的就拿走了，不光是车包括其他商品， 对， 可能 确实我接受了，按被告说，你看你把这个车拿走了，你认为车况良好，你负我检验义务。 嗯， 似乎也听着挺有道理的，因为我确实把车拿走了，而且我还开了一段时间，就感觉可能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道理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而且法官也会考虑，因为作为这购车人，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嗯， 这个肯定是要有汽车的维修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进行检验。 对对对，嗯嗯， 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购买这种昂贵的比较高额费用的这车辆的时候呢，就是找一些相关的汽车行业的专业人士， 人士， 里里外外呢去自行的检查一下， 嗯， 这样呢也是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 对对对， 也避免了说这种再出现这种索赔事件的这个发生， 嗯嗯， 啊，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成本。 对对对，另外这个案件当中，被告这个 4S 店方面的律师说被告说我们是不具有这个销售二手法拉利的资质的， 嗯， 所以这个交易主体应该是买车的龚先生和登记车主施某，属于自然人交易， 嗯嗯， 他这个说法的背后的法律含义是什么？ 嗯，他呀是作为辩护律师呢，他是肯定是想就是不适用于这个销法的这个两倍， 哦， 啊，如果要是自然人之间购买，那我们是用民法，那么他就没有一个严格的说必须要惩罚两倍的一个这个赔偿措施。 那自然人是怎么处罚？ 所以他自然人之间要按照民法通则，如果要民法来说呢，他就是基本上是会把这个价格， 哦， 就是车辆再给他退赔，就是退还， 哦， 就是这个数额，让他很可能不 是 两倍。 个人之间 的买卖的话，对对对，因为我们国家规定啊，就是民事方面的话，如果你买卖之间就是说平等主体的买卖之间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是赔偿数额， 嗯， 那么基本上还是这个原物，就是说原物价值的一个这个返还， 哦嗯， 但是呢咱们那消法明确规定了，你经营者和这 个人消费者之间，那么它是一个双倍的两倍的一个这个处罚， 因为消费者是弱势嘛。 对对，所以律师呢当时应该会考虑到，就是他是如果要推到是个人之间买卖的话， 嗯， 那法官很可能就会只是赔360万而不是赔720万了， 嗯，但是后来法院也没有这么 没有 这个辩解， 对， 没有认可。 对，因为刚才所说调查事实，他法定代表人都是同一个人，虽然就是两家公司， 嗯， 汽车修理公司和 4S 店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但是他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个自然人，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推定他是存在的故意隐瞒的这个情况， 嗯嗯， 啊， 像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这种昂贵的即便是二手车都值几百万的车哈， 嗯， 真是存在一定难度，你说我们只能去像您刚刚提醒我们的去求助一些专业人士做一些了解和鉴定之外哈， 对， 那对于一般的消费者真的是很弱势这方面哈， 对，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怎么样躲避陷阱？ 其实突然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这也有一些这个中介机构可以有一些业务，比如是说这个，维修公司啊，或者是保险公司。据我知道，这个保险公司有一些这个车辆的这个定损的这种评估， 嗯， 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些机构也可以把这些业务给开展起来，比如说就是这些想买豪车的人， 嗯， 然后呢他是不是可以是专门有这种中介机构，然后去给他做这种 专业的， 哎，专业的鉴定， 嗯，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买车的人去带他们过去到 4S 店， 嗯， 这样情况下就是 4S 店也就是说不敢再进行就是欺诈消费者， 嗯， 肯定就将来会诚信经营， 嗯， 这样对市场秩序也是一个良好的那个维护。 其实这个案件也是有标杆意义的哈， 嗯， 就是说这个一辆几百万的车现在因为事故车，所以要判赔4S店要加倍的赔偿， 对， 又赔了一个车的钱， 对，是， 这个还挺有警示意义的， 对， 也希望这个商家们最终目的是一个诚信的经营， 对， 制造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对对， 最终的目的， 对，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